我不要 笑起来的样子最好看，你陪着我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。不知道你对于你那个他是这样想的吗？幸福大概就是你喜欢黏着的那一个人永远都不会嫌你烦。 停止了所有的花开，遥远了清晰了爱，更喜欢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。你喜欢站在那窗台，你好久都没再来，彩色的 有人说要感谢前任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变得更好。我觉得那些痛不欲生、撕心裂肺的日子，都是我们咬着牙一天一天熬过来的。不需要感谢别人，需要谢的是自己。 城市一片灯火扰乱，风吹过看不见的天堂，是谁还在忙碌的追赶？晚安，让记忆松绑，忘掉所有痛苦悲伤，让所有听不见的呐喊随着黑夜一起埋葬。月亮在你心坎，可曾把你的 得到幸福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完美的实现自己的愿望，另外一条呢是舍弃所有的愿望。不知道你会选哪一条路？ 你说的话在我心中生了根，爱得很深，所以心会疼，记忆在我的心中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？只怕再问，对彼此都太残忍。我能感觉另外一个人，我等，等笑容化

Tonight is bottoms up. Throw it all down, rock this quiet little country town. Drop a turkey on your truck, find a keg and fill your cup.经过漂泊的灵魂，也曾相信了缘分，不顾一切很认真，忘情的吻，伤心的唇，燃尽了你我的天真。你曾经是我那么爱的人，这感觉现在还是那么真，和你感觉快乐的黄昏，我的幸福也太升温。你曾经是我那么爱的人，这感情现在还是那么深，也许两个人从此不相认，你的那颗心那些吻还是那么纯。相信了缘分，不顾一切很认真，忘情的吻，伤心的唇，燃尽了你我的天真。你曾经是我那么爱的人，这感觉现在还是那么真，能和你感觉快乐的黄昏，我的幸福也在升温。你曾经是我那么爱的人，这感情现在还是那么深，也许两个人从此不相认，你的那颗心那些吻还是那么纯。的幸福也在升温，你曾经是我那么爱的人，这感情现在还是那么深，也许两个人从此不相认，你的那颗心那些吻还是那么纯。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，是希望自己能够坚持锻炼身体，因为最近办公室真的有好多同事都在健身，而且你发现当健身这件事情你坚持下来之后，整个人不仅是瘦了，不仅你的身材更好了，而且整个人的气色包括他的心态都会变得很好。我真的觉得运动能够改变一个人，所以2017年我的小目标就是这个了。

照旧一张，祝你娇妻佳婿配良人，风流子弟曾少年，多少老死江湖前，老我从来终是郎，杳无音信我心空 左手，若是既让我看透一切。

寂寞。 谁